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凡凡还没做过优步呢是吧？ 对， 我也没做过， 特别想尝试一下。 优步呢，就我上次回杭州坐上瘾了，真是。 是吧？ 你想到哎去哪儿我就特兴奋，我说叫个优步吧什么的。 说那个优步在杭州叫乌篷船是吗？ 它是有优步什么打船，现在不是打车吗？ 哦， 但我听说啊，我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儿，就说什么优步就是扣车，还以后还可以扣船，这个不确定，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推出了。反正我体验过，一次是杭州体验过3-4次吧，深圳体验过一次，就觉得确实挺舒服的。但是上次我们在深圳觉得好像气氛不太一样，就是他们特别不愿意往那个过关，就那个 口岸 那儿去拉，他就说那儿比较严， 对， 就说现在优步可能得罪了很多利益方，是吧？政府也觉得这个该管管，你可能还是在法律的这个灰色地带，还是有些的危险。在杭州，我知道在我们离开没几天，就专车司机和优步司机就爆发了比较大的这个冲突，好像当时优步就劝那司机你们赶紧走，你要真的是负上什么法律责任，可能优步也帮不了你们。所以说这个优步吧，现在他们的这个品牌形象，你就感觉就是被贴上正义的标签了，是吧？凡是有人反对优步，那你就是站在人民的边了。你像昨天那个神州，你现在也不知道到底他是输了还是赢了。一开始我看朋友圈里面很多媒体人啊，什么营销达人都说这是巨大的公关灾难。但说句实在话，我看完神州的这玩意儿，我第一反应神州是什么呀？我还没坐过，我也没听过。要不然我下一个。 说实话，真用过神州的租车 是吧？ 对，但是那是很早之前了。后来这个他专车可能是今年2月份刚推出的。然后他这个广告，其实说实话啊，他的这些点都是很对的。就是你不要黑的专车嘛，你不能有这个毒驾、酒驾、醉驾。但是你他说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但是你就指责优步，他就一定犯了这些错吗？然后确实，你之前也看到优步的新闻，说在那个印度有优步的司机强奸了女乘客嘛？但这个事儿你再搜一下，咱们国内百度一下那个出租车司机有多少强奸乘客的，你就会发现，哇，那简直 点对，但是可能逻辑不对，可能不是这么比的。就是你要证明你神州一定可以，就是避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哎，他自己还其实 也没法打包票吧？ 他之前还真做过这样的广告，他就说神州的这些司机全部都是退伍的军人，或者是政府开车的这些司机，他们本身都是专业的这个驾驶人员，之前有很好的这种给别人开车的经验，他是这么包的。但是你想，其实这都是个体行为，你怎么能保证这些人这些个体他们能这个不犯这些错误呢？对吧？这个你很难的。 对，就是说你否认了。你否认了 B， 但是你没有办法肯定 A， 你一定就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是吧？ 他这个方式也不是很好。你既然自己知道有这方面的优势，你不可能说是把别人家的这些 真的有优势吗？ 就这些点来所谓的哈，他们说就神州他们心目中所谓的黑专车，用这个点去攻击他们的所谓的敌人吧。然后这也是挺，我觉得挺下三滥的一种手段吧。 不高明，就是挺 low 的，是吧？ 对， 但是我今天早上就看他们最新的一个动作嘛，一个是道歉。 对， 道歉呢，就像谁道歉呢？像吴秀波、海清这些明星道歉，出现在他们那一系列的这个海报里面，就说怪叔叔打成了怪叔狸，是吧？ 对， 对， 我觉得故意的。你看这多大的一彩蛋，是吧？多少人吐槽， 还有、 是跟那个搜狗联系好了， 对，就说我跟搜狗输入法道歉，其实我们一直在用你，但是我们文案私底下私做了一个彩蛋，还向所有转发支持我们的朋友道歉，让大家刷了一天屏，说了很多话，辛苦你们。最后呢，关键就在最后，得发券派钱，你赶紧下一个吧，并狠狠地领走我们的专车券，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感受我们的歉意。你看， 对， 高明啊， 这 是。 这个其实从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就 不一定非是一件坏事儿。 嗯， 因为你看之前有阴谋论嘛，就说哎，这都是某个大家族的柳家的，是吧？其实就是内地商量好了，可能你 看现在说不是没有嘛，说 Uber 根本在中国没有一个什么 CEO 是吧？ 对，但是毕竟对，但是毕竟可能也真的是有人负责管理，说不定这个跟柳家扯上关系了。嗯，这个咱们就不提吧，反正就是我也问了几个专家嘛，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本身你看。知道优步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对吧？当然知道神州专车的人更少， 嗯， 但他这个广告做完了之后，一半人知道，哎，优步这个东西还挺好的，因为有很多人在骂优步嘛，一半人觉得，哎，神州这个东西是不是太脑残了？然后后来又发钱了，哎，我是不是也用一下？他这个危机公关做的也不错， 立马变成同一梯队的了，就跟当年什么。周鸿祎的那个什么360和那个 QQ 在告上法庭打官司是吧？你一告上官司证明什么呀？我跟他们平起平坐，我都能跟他们打官司了。 对，而且 你们关注的是这个说他们这个马上发的这个券吧？ 啊， 说现优惠券还是什么的。但我倒是觉得他们道歉那句什么我向什么今天不爽的网友道歉，安全的事情可能真的没那么重要。我倒是被这一句激怒了， 是吧？ 我觉得太酸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这种 死不认错是吧？ 对， 根本就是、 你这种道歉。里面还夹杂着这种调侃。 他昨天也那个发微博了嘛，他说想跟那个优玩壁咚嘛，现在不是很流行壁咚嘛，结果就是被骂了嘛。然后但是他最后那一句还是落在说他始终坚信最安全的专车还是神州。 嗯，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道歉信，他就是一个通告。 他一直在给大家强化，就像以前那个恒源祥杨洋洋之类的，就是感觉就是哎，神州就是安全，就是强化这个观念。你看我广告做的不好，但是我安全呀。其实他之前也做过，你看这次我们觉得他 low 吧。他之前也做过正常的广告，真的是没人看。他还请过这个贝克汉姆来代言，当时就是我就是因为这个广告去翻了他之前做的广告，发现，哦，原来他以前请过贝克汉姆，这多高大上一件事儿。但是没有人关注， 这归根到底它就是营销是吧？所以你看扯什么安全啊，或者有关部门监管啊，不是很多媒体人看不惯，就说你们对准的目标不是你的所谓的对手，而是说传统的出租车行业或者政府的监管部门，你怎么样把这个法力弄清楚？你不应该把炮火对着你们同一个战壕里的兄弟。但是你想吧， 那也不是同一个战壕啊。 就是说，你们现在是要处在把这个行业做大的这么一个阶段。 你看，他这个战壕，他也要分，有分这个外来的和尚和本地的和尚。 嗯， 本地和尚内讧，或者说本地和尚服不服方丈管，这是一码事儿。但是咱得先齐心合力把外来和尚赶走， 是 不是？ 但我看什么吧，我说。这些你要跟他较真儿，你要跟他讲道理，就有点太认真了。他不就是一个营销嘛，要获得你注意力嘛。他只要达到这么一个知名度提高，然后你又下载我的这个什么 APP， 然后你又去关注我的微信，再弄了我那个券，我目的达到了呀。你看这个是宗宁，他今天写了一篇文章，他们请教好几次的一位互联网的营销专家，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看到了，反正他文章里这么写，说报告一个结果，据悉呢，神州专车这次事件获得超过500万单日下载量，相关策划人员每个人奖励一辆20万以上的汽车，5年使用权，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我们屌丝还在这儿就 在 讨论着对错。 对， 而神州专车呢，则成为继滴滴和 Uber 之后的第三大专车平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神州专车而不是神州租车，这点很多人包括他在内都搞混了。神州专车是今年2月份才推出的一项服务，而500万下载量为真的话，那按照每个用户10块钱成本来算，产生的绝对净值可能也有5000万，而实际品牌曝光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 嗯， 咱们也算给他做了个广告了， 对， 这是营销。你看，我们一边骂着，但是他的效果， 所以你看，就很多正义凛然的这些媒体人就觉得你这个神州，你就是跟时代过不去是吧？你怎么能这么出三观混乱、无底线、无节操的一广告呢？但他就是广告嘛，干嘛跟他这么较真呢？好，我们来听听宗宁到底具体讲到哈，现在这种无底线、无节操的营销，咱有什么办法吗？ 好像没办法。 其实神州租车来发起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你看，不是滴滴在喷它，因为用滴滴的人还很多的嘛。 嗯。 但用神州的人还是很少数嘛。 嗯。 可以说骂他的人都不用神州嘛。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做的比较有技巧的吧。用户总是一半一半嘛，对吧？ 嗯。 大部分人可能连优步也不知道，但是当所有人都开始做传播的时候，可能这件事情就被大家知道了。 嗯。 知道之后，可能对双方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嗯， 但是对神州来说的话，我觉得促进作用可能会大一些。 啊，因为它毕竟还是，原来是一个纯 B 端的形象嘛，现在 C 端也开始有人认知这个产品，而且它整个这个东西做的，你说它的错别字对吧？违章上面出现了错别字， 对， 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故意的呢，还是存心的呢，也不好说。 嗯， 还是说真的是错别字，但是说它引发了讨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巧妙的吧。 嗯嗯， 对吧？因为这个事儿最差的不是说别人骂你，最差的是根本没有人理会你。 嗯， 而且神州租车在这个，其实他讲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就他说的那个东西是没有问题，只是说在感情上用户可能是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目前看最终的结果如何不好说，你可以观察一下那个 APP 提到的那个下载榜，看看神州租车会不会有什么排名的上升。 嗯 啊，如果有的话，可能这个对它效果还是挺大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像这次 Uber 是直接被攻击的对象，可以说神州就很明显的在攻击它。但是一般咱们做广告的时候，这种现象好像在国内也出现过几次，就是含插摄影的这种，像王老吉和加多宝啊，然后像之前小米和乐视之间，咱们国内是不是就有这种，可以说是互联网行业有这种文化，就是这种互相攻击的文化，来指责对方、打压对方，来提升自己。 不撕逼的话没有关注度啊。 嗯嗯， 对吧？你做一个很正常的广告，然后去描述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人关注你。但如果你撕逼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在，就也会引发关注嘛。因为我看后期很多公司也在根据这个事儿来做营销嘛。 嗯。 那么他这个公司做营销之后，会把这个事儿做成一个社会热点嘛？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它这个还是有效果的。 但是您觉得这种 现在是火了第一嘛？现在是火是第一位的嘛？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是不是正常的，就被逼的吧，对吧？ 嗯。 你想，如果说比如说老板要求这个事情有关注度啊，有，但是最后你怎么能做到这种效果呢？那他只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到这种效果。 嗯。 都业绩考核吧。 嗯， 比如说我做了个很唯美的广告，但是没有人看，或者我必须要投几千万上亿放到央视去才有人看，那可能那这个成本就很高嘛，而且转化率也不见得高嘛。但是这么一撕逼的话，整个社交网络上都在传这件事情，大家都在评论这件事情，那么实际上给它带来的这个客观效果还是比较大的。 好，他觉得被逼的，反正是要获得注意力，要被大家讨论转发， 而且这个成本也挺低的，因为好像之前网上在传嘛，说你花多少万，然后请了这些人来代言，其实是给 Uber 和自己做 Uber 做了广告，然后黑了这些代言人，黑了自己。但是你看他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度，如果他真的去央视做广告，真的是要几千万，还没有这些关注度，你看吧。 哎，到底是念 Uber 还是 Uber 啊？ 我就是做节目之前我有查一下嘛，但是有很多人说是他是从那个就是乌上面带俩点那个德语那个字母来的， 嗯， 然后 德语念什么呀？ 就是乌那个音， 啊， 所以不是 U 这个音， 啊， 所以很多就是美剧他们里边会念 Uber， 它还是个形容词，就是有点super 那个意思， 啊， 就是超过呀， 啊， 特别好，他们说 Uber cool 那种， 啊， 当然是他们可能是以英文为母语的人， 啊， 可能会 反正优步就优步了，大家都知道了。哎，但是现在你看他们这种营销方式完全颠覆三观啊， 对啊， 完全他不用什么顾及。也不能更，当然没不能说和气吧，就是说你这个操守就完全没有什么操守，就跟娱乐圈一样，娱乐圈你就只要我火了，我管你用什么手段什么，你说我贪心什么，但你骂的我越狠，我越开心。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就昙花一现，就这一次，下次再有人这么搞，也许就没这么大。 但是他这一次，他都已经流量就上来了，是吧？下载量就上去了，他完全就没有任何输家，所以你会看到， 什么吧，就是媒体人现在骂的最凶的，可能是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媒体人比较多，就骂的最凶的还是媒体人。但是你跟做营销的人的那个思维，或者你们关注的点，你们觉得重要的点是完全不在一条线上的， 对， 是不是？就媒体人就特别觉得我代表了正义，就是你们搞营销不能搞得这么的低俗下三滥， 没下限， 是吧？但是营销它完全是唯结果论，他们是。这也不能说没有线，线可能就是不违法就行了。 我觉得他这个真的做的特别高明，你知道为啥吧？第一，刚才宗宁也说了，说神州本来用户很少，不是滴滴来做，滴滴他们顶多就是买文黑这个 Uber， 他们没做到这个份上。但他做了这个事儿之后，他谁的脸也没打，除了打了自己的脸。但是你感觉他打了自己脸吧？他打完脸的同时，他一下就火了。你看这个，他把这种自己的形象就包装成我本身是为了公益，结果我一不小心犯了众怒，然后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给大家赔钱了，那大家快来用我吧。你就感觉他这种手段就是 你们觉得 low 不 low 吗？ 以退为进， 你们觉得 low 不 low？ 好像是故意装傻卖乖的。 就是说如果现在我像我这种这两种事我都没有做过的话，让我如果现在看完这个广告之后让我选，我一定会选 Uber， 是吧？ 我要试一下了。 但是你会节操高到说，哼，我从此我就霸做你这个神州。 那不会，我还要想试一试到底是区别在哪。 说实话，我会选神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看他虽然标榜这么多，他是直接攻击了 Uber 吧？对我这一个，我虽然知道可能 Uber 挺好的，但是我没做过 Uber。如果我的直观印象，我会觉得，哎，可能他说 他既然敢说自己安全是吧？那可能真的是比较安全。 而且他现在是充一百送一百，他不像 Uber 可能他是返现的， 可能关键 还是看好这个。 所以呀、啊，你看哈、啊，就是这么多人说这个优步这好那好，关键还是人家现在便宜，哪一天跟出租车一个价，或者跟什么滴滴快递一个价，你看还有没有这么多人真的是站在正义的那一方？我都表示怀疑，人性都是一样的。 我最早用这个专车用的是易到。当时就是因为他一个订单只要10块钱，然后我当时用的，哦，我说还有专车这个东西呢，正好用又便宜，后来他就涨价了，然后一次车基本上一两百， 是吧？ 我就基本上放弃他了，然后就改用这个滴滴。 所以呢，你尽管说现在优步哈、啊，就人民给他塑造的形象就是。潮的是吧？又觉得是叛逆的、反权威的、很时尚的、很逗逼的，那也觉得他好像是站在了政治正确的正义的一方。他老是受虐嘛，站在中国是吧？老是被别人欺负。你觉得小媳妇儿，咱们应该有一点正义之气的人就应该站在他那边。但是说白了，他们可能做营销的人更加懂得就是观察人性或者去揣摩人性。你看，首先这次他。几个高潮就是操控大家的情绪，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得到的。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一般人你还是会有很多的包袱，你说这样好不好？就比如说咱们在微博上说什么，有的时候被别人听出来觉得你那是有政治立场的某些话，我也很不服气啊，底下有人在骂你是吧？我说你凭什么骂我？我就特别想对骂回去，我就跟听众吐槽在群里面。好，听众比咱看得开多了，咱们已经出来混了，还没想通呢。人家说骂你是好事儿啊，说明你别人在看你在说什么呀，说明你有影响，你有那么一点影响力了呀。你干嘛想不开呀？你就让他去骂呗。我说我可不想这么无辜的被人骂。你看，旁人他其实看的还比你还清楚呢，就是你一旦是。有这种所谓的包袱的时候吧，你就是会掉进某一些的陷阱里面，你还出不来。但是本质上就是说，你可以操控这些人的情绪，抓住你的弱点，或者看清你弱点的人，这种人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你看这个事儿里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赢家，只有个别人是输家。为什么？就这几个打自己脸的人，就比如说他找的这几个做广告的人，有一个龚文祥龚先生，他就是之前说过，哎 ，Uber 挺好用的，后来他还在微博上发了说试用 Uber 怎么怎么样，然后结果结果呢，他现在出来黑 Uber， 然后就会被大家说你做这广告也就算了，你也不看看自己之前说过啥，然后 所以有些原则自己久而久之也忘了。 对，还有就是那个你看还不如说这个罗昌平先生做得好，罗先生起码说，哎，这广告出来不符合我的立场，我就让人家赶紧撤了啊。当然这是罗先生自己说的，但是也有人说这个罗先生是在演戏，咱们这也不知道。但是起码你要保持立场一致， 对吧？然后有很多大 V 他一开始转了这个Uber 的广告，转了这个神州专车的广告，后来由于很多人在骂回来，然后他们就把这些都删了。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真的是立场不一致，你还不如就是我就坚持神州是好的，然后我就是不用 Uber， 你哪怕这样也被人觉得你是有骨气的。 但是我干嘛呢？我干嘛要为一个神州背书那个什么要显示我的？ 可是拿了钱呢，对吧？ 那你造成了这种就是公众的效益是不好的，你做了这一个措施之后，大家永远都会记得这件事情呀。 所以吧，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越讲，你说比如说某些有公知标签的人，你就不太适合，就你本来的形象是觉得是中立的是吧，你做新闻的人你去给一个商业公司站台，这本身就让人觉得观感很不好，那万一这公司出事儿了你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这个风险性非常大。那当然了，我们觉得直观的考量就是它目前造成了实际的结果。你像咱们几个，我的第一反应是说我从来没听过神州，所以我是想去看看那到底是个什么公司，我甚至也想去体验下载一把试试。两位可能有同样的，这可能客观上它就起到了本身营销想要达到的目的。那咱们朋友圈里面 3D 的那个听众群里面还真有好多个优步的超级粉丝，然后 优粉 优粉，我们来听听看哈，这俩优粉他们对于这个营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会不会影响他们我就坚定的以后只做优步了，甚至我完全看都不看他一眼，看看他们怎么说的。 就觉得挺 low 的，还有那些明星真的也是接广告也不分一下子，也不判断一下，这种广告明显的就带有打压不正当的这种打压竞争对手嘛。就觉得神州租车其实之前我也没有做过，但现在看了这广告以后肯定也不会做。我还是相信 Uber 的，它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声誉吧，毕竟它是在全球各个国家，很多国家都有它的一个服务，它这个也是全球性的一个公司，所以相比于国内的一些山寨型的公司啊， Uber 它的一个，它会保障自己的声誉，不会说做出不安全的那一些事情，因为它毕竟如果在这一件事一个国家一件事上出了岔子，它影响的是它全球的一个战略一个声誉，所以还是相信 Uber。 那海报里其实有文字的嘛，就这些风险的点是不是你担心的，但是你认不认可 Uber 存在这些问题，从你的用户体验来说， 这种问题应该不管是普通的出租车还是这种专车都会有存在的可能性的，这就是要看你是不是要跟一个陌生人建立一种信任感吧，你是不是能够信任陌生人？那反正我是没有碰到过这种 Uber 的司机，我碰到的人都挺好的，有的时候就可能话比较多，多聊一点，不过也没关系，反正我自己话也比较多，就具体的那种像怪叔叔啊什么的，还是得看自己，也要有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吧。而且他 Uber 他有一个是你可以去打分的嘛，之前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从南开大学打车到火车站，那个司机好像绕路了，他就觉得这个服务不太爽，他就给那边 Uber 投诉之后立马就有了反馈，还把钱都退了回来，所以他还是有一个很及时的能够让用户跟 Uber 那边进行一个反馈，而且如果 Uber 那边发现这一个司机他的评分过低的话，他就会把他剔除出去，就不让他再继续这个 Uber 这个经营了，就每次乘车完会有一个评几星几星的分。 这个广告最让你反感的点在哪？ 就太直白了，就 beat you beat you 嘛，就直接就是这个很直白的，就是说要打压，一看就是打压 Uber 啊。就觉得这一点很不爽，而且你自己本身你如果做得好，你不应该挑出别人的这一点点可能性可能发生的这种不安全的事，因为你自己也会有这种事情，你现在就揪住这个不放就否定人家的全部，其实也是非常不对的，毕竟人家把这个观念先注入到这个市场，你才有你的观念去做你的生意，你这样打压人家真的就有点就不太好。就有点急红了眼了，就感觉 Uber 已经抢了他很多的生意了，现在有一点急红眼了，赶紧就打压一下。 政府包括官方媒体来做出这种打压，就是非常是一种退步。其实 Uber 还有 Airbnb 那个，这都是在灌入一个 sharing economy 的一个分享型经济这样一个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调动一些闲置资源，可以让整个的城市，整个城市里的人都富裕起来，调动那一些没有就业的人，让他们能够有钱赚。这样的话，整个城市，整个的政府都会获益的。现在政府那边如果说要打压的话，这其实是非常不明智的，等于就是在减少自己的一个盈利的机会。所以官方媒体那边为什么要转发，反正他们也一直就是这样跟风呗，就是打压这种。而且 Uber 又扎了一个是外国的一个软件嘛，所以肯定会势单力薄一点在中国的话。 我真是觉得 Uber 有这样的铁杆粉哈、是他们的幸运。你看人家分析的是吧，还给咱扩展到国际国内外的形势。 对对，因为新华网后来转发了一下这个神州专车的这个广告，然后下面还说确实应该打击黑专车。然后当然大家就会有人就会解读说这是新华网在给神州背书，来这个打压 Uber。 打压外资企业可能是 对 这么意思。凡凡你要说什么来着？ 我刚才想起来，就是说你说这个我那个 U 粉这件事，就之前我看网上有盛传了一组特别萌的，就是 U 部的一组广告 啊、对， 就什么又什么 Mini Cooper 啊那些出来的。然后后来说我还查一下，说后来是一个成都的一个 U 粉做的，还并不是他们公司做的。 真的？ 对，这个因为这个粉丝他本身是一个就是圈内人，广告圈的人，所以他做了一个这么东西。这个具体咱们不知道到底属不属实啊，但我觉得这个粉丝能到这种地步，那肯定我觉得是有可取之处。 对，就是说你不管它最后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哈，至少你从品牌的形象来说，它当然现在这个阶段是 Uber 一定是高过于那个神州的，是吧？ 对。 但是你就觉得，你觉得可怕的地方在于，人家现在不管什么形不形象的，我第一步我还没到要脸的时候，我就先不要脸再说，是吧？ 对，光脚 我先赚了钱， 我先有了鞋再说。 对，好，这个我们还访了一个 U 粉，这个是在广州的U 部的资深用户啊，他叫莫先生，来听听看。 如果你是从广告的手法上来讲吧，这个新意倒不是特别有新意，就是。找一些各行各业的人是吧，有一点名气的，然后配一段话，然后打出一个核心的卖点，这个倒是很多广告都有做。但是你说从这个广告整个的版面设计啊、色彩的搭配啊、冲击力上呢，还是很能抓眼球的。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讲，我还是觉得蛮能接受这样的广告。但是实际上他想传达的这个信息，我第一说实话我一下子没搞懂，就是你这个神州租车跟这个 Uber 有什么区别呢？意思是人民优步名义上是拼车，但实际上不是拼车，而我们这个神州租车就真的就是专车服务，所以是这样子吗？然后我不是很明白这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些生硬，就是太直白了。我当然知道你是针对着 Uber 来的，但是你如果直接说那个一个 U 然后跟着画一个禁止符号，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好生硬。你可以找个什么新啊或者怎么诸此类的，我觉得这样可能大家会更容易接受一点。要不然你就这么一个 U 如画一个这样的禁止符号，那我觉得可能一些 Uber 的用户，像我这样的比较习惯用 Uber 的人，我还真没用过神州，然后我会觉得太赤裸裸了，某种意义上来讲吃相太难看了。对。 那您看完这个广告之后，您会就真正的想去用神州吗？还是说会更坚定的留在 Uber 这边？ 一方面是我没有用过神州租车，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性价比啊、它的收费啊各方面怎么样。然后第二个，我也没看完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去用。最多如果说假设我举个例子，有一天我突然间 Uber 然后什么滴滴什么一号什么平时我用惯的这些，可能都一下子叫不来车。那我可能会闲着没事，我哎试试神州租车吧。我可能会就是他的名字进入了我的脑海里面，但是我并没有主动去消费的欲望。那至于 Uber 本身的话，我没有觉得 Uber 现在希望我在广州觉得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还会继续用 Uber。 对这个做广告的这些人，您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会不会对他们的印象有所改观？ 我觉得其实他有可能是被 神州或者神州委托的广告公司给摆了一道吧。 嗯， 我觉得尤其是已经公开表态过支持 Uber 的一些明星，像您举的那个例子，他如果再说一些这么打脸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他们未必是愿意的。所以我不知道广告业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出来成品之前会让这个当事人去看一眼。我觉得如果说让当事人看一眼，可能他们未必会愿意让这样的广告出街。所以我不觉得他们就是说为了钱所以就是出卖自己的立场，而是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被绑架或者被摆了一道。那至于一些就是说把他撤下来或怎么样的一些工作人物，如果是本身他之前发表过支持 Uber 的言论，而他现在发现这个不对，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行为，正常人都应该这样子做。而对于一些可能本身之前没有对 Uber 有过任何的批评或赞扬，而在转发了这个之后呢又把它撤下来，我觉得可能会考虑到一些别的因素。因为 Uber 说实话一方面它的形象很清新，然后呢它也代表着比较有活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或者说集中在一二线城市里面的人呢对 Uber 的这个表态还是比较积极的。那所以有些明星或者有些公众人物可能考虑到这一点，他不想影响自己在这些人群里面的形象而把它撤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啊。所以我除非是这个明星真的就是同意说啊，这个我其实什么车都不打，然后你这个我收了你的钱我就为你而背书，那我觉得除非是这样才会让我觉得有所不耻。那我觉得做到他们这个份上不至于说那么的蠢吧。 好，这个又是一个特别会分析的啊， 对， 资深的粉丝。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休息吧。其实关于整个的这种所谓的专车行业哈，它有现在新的一些特点，我们等会儿呢也会请相关的一些专家来再跟我们一块儿分析分析。先休息回来我们继续聊。哎，昨天春雨是还采访了一个叫爱范儿科技媒体的， 对，科技媒体爱范儿的副主编刘学文先生， 他也是觉得这个事儿是特别反映中国现在的现实， 对，现实状况，尤其是咱们中国的商业市场好像一直有一种现象，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嗯， 很多时候好的东西，咱们消费者反而无福享受，很多时候就用这个劣质廉价的产品把好的产品赶走了，然后咱们就只能用差的。 但是现在好像还很难说到底谁更加优良一些， 对， 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这个阶段也不会差太多，是吧？只不过你是看谁赢得先机可能。好，我们来具体听听刘学文先生是怎么样来阐述他的看法。 这个营销应该我觉得是比较下作了吧，对于 Uber 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吧，它其实代表的是那个共享经济，在现在来看 Uber 还有那个 Airbnb 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物，而且能够让空余的资源能够更好的利用，这是很符合市场规律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从市场的反响还有那个资本的运作来看，其实都是偏向于 Uber 这一边。政策方面其实是遇到一点问题的，不光是在中国，包括全球范围内好像都是有问题的。昨天那个法国巴黎发生了打砸 Uber 车辆的事件，在市场上，因为中国企业它比较擅长的是打那种营销战，还有价格成本战，这个是非常奏效的一个方法。因为很多外企进来之后都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角色，但是它并不接地气， 嗯， 就是普通民众其实并不太能够接受这种服务，包括像之前 Google。它的搜索虽然做得很棒，但是它其他的服务在中国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政策原因，可能会有 百度从中作梗的原因，就是被挤出了中国市场，造成了现在百度在中国一家独大，而且有一种无法无天的感觉。大众其实并不在乎这一些，而且没有足够的精力和知识去分辨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恶的。像百度还有奇虎、360这样的厂商，其实有一些投其所好、送其所要的感觉，它其实迎合了最大众消费者的需求，把其他的服务然后能够驱逐出去。因为整体的互联网的用户的素质其实并不那么高的，就像前几天那个新浪微博发了一个用户调查报告，90%的用户都是三地人群，收入低、学历低还有年龄低这三个，所以可以看到新浪微博的内容现在其实有价值的并不多。 都是对他的营销方式哈、啊、觉得不耻、嗯、 对，其实我总结一下他的观点、嗯、基本上就是两个观点。第一个就是这不仅仅是车企之间战争，更是经济模式的战争，就是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共享经济模式之间的一场战争、 嗯、 第二点呢，就是这是可能外资企业和国资企业，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是乖孩子和坏孩子。 国资它也是一个民企嘛， 但是神州毕竟它是有国企的背景的、 嗯、 因为 它有国企的背景， 它的大控股人是联想集团嘛，联想本身就是这个国企的背景的。然后 Uber 一直是一个不听话，感觉就是不听话的坏孩子，一直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坏孩子和乖孩子之间的战争。基本上你看这次 Uber 它其实没有直接指出其他任何的一家在这个行业里边的领头企业，像滴滴、快滴、像易到、一号，但是这些企业其实都有和 Uber 类似的人民 Uber 这种拼车的服务，只是 但是都没 Uber 发展的 这么 势头强劲嘛？ 对，但是神州呢，它是只摁着 Uber 一家打，因为这是最没有风险的。然后其实像这个年初的时候、嗯、滴滴、快滴、一号、易到全都被这个有关部门约谈了，就是他们可能对这个专车市场还是不太放心的。但是神州这一招完全就是投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把自己体现的是非常正规的。你看、 嗯、 我的母公司是租车公司，我所有的车都是有合法执照的运营的这个车。第二点是我的所有的司机都是专业司机，而且很多还都是政府退下的、 嗯、 退休的转业的人员，本身我就是在帮政府解决就业的问题、 嗯、就跟政府站在一起了， 对， 他是更大的政治正确。 对对，他所以他就要求就是说，因为现在咱们对这个专车市场相当于是没有任何的规范，没有发这个专属经营权的牌照， 嗯， 所以现在其实就是处在一种无管理的状态之下，很多相关部门都去查，但是最后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正规化的，因为这是市场趋势， 嗯、 就看谁最早能拿到第一张正规的牌照、 嗯， 因为在中国你知道，就像咱们最近闹得比较火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事儿一样，必须要那个持证上岗，嘉宾主持人。人不能上岗，然后这就是你必须要拿到证你才能上岗。那所以他你也不得不说他这一招其实虽然一方面他为自己赢得了用户，但是也大家觉得他口碑不好，另外一方面他可能确实会是第一家拿到正规牌照的公司。 嗯，诶，当然这个很难说哈，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因为 Uber 很多人都担心他的所谓的这个中国化，就本身他的这个形象显得比较的清新嘛、 嗯、 那也会担心会不会久而久之你在中国就是慢慢也会被中国那些 中国 风气感染、 嗯、 但这个中国化就是这个词儿听上去像是一个贬义的词儿、 嗯， 你有点担心他的未来。但是现在看到他们对于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沟通啊显得比较的软化，就是我不是想要去携民意以怎么样是吧，他反倒是显得比较的谦卑和比较的克制，就这点可能也会越发的帮他们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赢得更多的生机是吧。这个沟通的方式，沟通的这个技巧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再来听一位也是互联网的一位观察家， 对，逐鹿网的创始人、嗯、也是2014年的虎嗅网的最佳作者。 嗯，好，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对，其实我觉得他这次的营销算是开了比较恶劣的一个头吧，就是你直接去通过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概念去攻击这个竞品的一些软肋。 嗯， 其实国外的一些广告其实都是，就是最大的区别在于幽默感。 嗯， 就中国就真的是把对方当作一种仇敌，或者说是一种这个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个战役。但是从西方的一些广告的一些经典的案例来看的话，他们其实上就是一种多的是调侃， 就是我会通过一种非常风趣的方式来去点拨一下对手，来去突出一下我自己，但是从来没有说像这个样子，就是说直接把对方逼到死路上面，然后完全没有任何风度的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比如说苹果当时出那个 iMac 就是 MacBook 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就表示自己很轻薄，然后怎么样，然后当时那个 IBM 就出来一个他自己的就是工作性能比较强大的笔记本电脑，他就发来一支广告视频，就去调侃苹果的一个轻薄，因为苹果的那个数据线是接的会非常麻烦的，因为它本身不支持 USB 嘛，你可以需要用很多转换头，然后他就做了就是一个人他使用这个 MacBook 的这个场景，可能这个电脑是很轻薄，但是我需要插很多的外接的这个数据线和电源等等的方式，然后在电脑上一层一层缠下去之后，把这个电脑本身搞得非常的臃肿，其实是很多外部的东西，它需要借助很多外部的，这确实是苹果电脑的一个短板吧。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这个做完之后，然后那边有一个人，他拿的是 IBM 的这款工作用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就是非常干、非常整洁的一个桌面，就只有一根电源线，我就可以搞定，因为 IBM 它有那个包括那个小红点这种专利嘛，就认为它的这个东西是虽然我没有你那么轻便，但是我用起来比你方便。 嗯， 就他不会，他是用这种对比的方式去来做这样一个事情。还有，比如像日本之前我已经不记得品牌，有两个相机是这样的，一个相机是说我能够去拍到，就是它有这个人脸的捕捉的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它有几个广告的平面图设计，就是说一个房间一个酒店旅馆里面，一个女的在被拍照，那其实这个相机的镜头不仅去抓拍到了捕捉到了这个女人的这个人脸。连这个窗户外边对面大楼上面的一个人脸也被他捕捉到了，对，他发了这么一种嘛，然后他的竞品就发了一个什么呢，他就发了一张广告，就是拍了一个孕妇，那这个上面的这个捕捉人脸的框呢，就一个是抓了这个孕妇的脸，一个是抓了这个孕妇的肚子，他真的是很幽默的去表达，就是你只是能够抓这个人脸，但是我连这种身体里面的就是还没有出生的人脸我都能够抓住得了。 嗯， 就他会有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往来，然后包括公众看起来不会说我因为一个广告而去痛恨，而去憎恨另外一个竞争对手，而是觉得这两边都在去发挥自己的创意来取悦受众，就取悦我们这些看广告的人。 嗯， 这样就会觉得就整个流程会非常心态会很愉悦。就如果真的到了对这种程度，就觉得对方确实是侵犯了自己，那么他们的做法就不是通过广告来去做攻击，而是说我直接去诉诸于法律了。 嗯， 像比如说三星和苹果，他们就经常也是广告上会互相的去调侃，但是如果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不会说我去推特上面啊，或者在 Facebook 上面我去骂对方，而是我直接去让法院来裁定，哦，你真的是有个事情，侵犯到我的权利了，那我就通过法院来向你发一些禁令，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界限非常清晰，但中国好像就是说没有这种很明确的界限，就所有的人，包括受众，包括他的这个。操盘的这个营销的操盘的这个代理公司，都是想方设法的在，这个就是继承了一种老的传统嘛，就是把人批倒批臭， 嗯， 就是这种就这样一个风俗，就我从舆论上压制你，把你压得抬不起头来，至于说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法律到底支不支持，他其实回避这个问题的， 嗯， 所以说这个是我对于他的这个本身这次营销事件的一个价值判断吧。 嗯，所以其实在国外很多时候这些厂商做的广告更多的出发点是首先要取悦他的受众，然后才是传播自己的品牌。 这个是我比较认同的这样一个传播的方式吧。 但是在国内是不是这个跟咱们的这种社会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是有，但是它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它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逻辑的论证。 嗯， 可能说我暂时没办法去论证这个东西。但他肯定就是说，这个其实商业文明也跟你的社会文明是紧挂钩的嘛。 嗯， 就不同的，包括不同的社会环境会孕育出不同的商业文明，这个是相互之间是有一个弱关系存在的。 哎，这个我觉得说的太好了，就是您新的社会哈，你有没有新的商业文明跟它相适应？就是。你方方面面你都要想着我怎么样把我这个行业或者行业从业者，你要把它打造成是一个体面的东西，是吧？ 对， 你像这次就是相当的不体面，你把对手怎么狠就往死里踩，只是踩他就非常恶毒的这种攻击，他讲的就是 更加像高级的幽默似的，你在国外的一些案例。 除了这些案例，他的文章里还写过这个车企之间的一个案例， 嗯， 就说当时奥迪获得2006年度南非的最佳汽车奖，然后宝马就做了一个广告，说恭喜奥迪获得2006年度最佳车企奖，然后下面落款是2006年度全球最佳车企宝马。奥迪后来又做了一个广告，说是恭喜宝马获得2006年全球最佳汽车奖，来自于什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越野赛的拉力赛的六次冠军获得者奥迪。然后之后呢，斯巴鲁看不下去了，他就又做了一个广告，说这个恭喜宝马和奥迪在选美比赛中获得了优胜，然后来自全球最好的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制造企业斯巴鲁。然后后来呢，宾利又做了一个广告，宾利那个话什么都没说，只做了一个手势，下面贴了一个宾利的标签，然后就被证明啊，宾利完胜所有汽车。 怎样 的？你知道的那个手势， 你直接说嘛，还竖了个中指是吧？ 对对对， 是不 是 那个？好吧，这个你看，国外有国外的这个玩法，就是风格，可能你跟文化气氛可能 看来是好像退一步，但其实暗中也进了一步， 是吧？是吧？好，我们再去一下广告哈，等会回来继续来说说这个所谓的新的商业文明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些的行业里面也慢慢的形成。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这个所谓新的商业文明哈，我也是前阵儿看了一个杂志，它登了一个电商的叫什么千万富姐。他的在天猫的一个卖衣服的，他做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销售额是1000万。当时这个一姐叫做李淑君，她当时就说她有很多的对手，就是纷纷来成就她，一定要让她做到1000万那个数字，就说那证明我们行业有一个新的高度了，又多了一个千万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本来是他对手的这么一些可能都是同一个行业里的人吧，没有打压他，他就纷纷是成就他。所以他当时马上印入脑海的一个词汇就叫做新商业文明。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适用于现在这种混乱的专车，估计有人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知道有多惨烈这行业。 但是你看咱们这个新商业文明，你能看到的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行业非常的严重。除了这个神州和 Uber， 之前的小米和乐视，其实刚过去没多久，就前几天。然后在之前什么360和这个 QQ， 然后各种各样的，咱们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互掐。然后我把你掐了，然后我就能上位。基本上掐完之后，会有人出来主持公道，就是可能就告上法庭了。然后各打50大板，但对于优步这个事儿，可能还没那么严重，因为这个事儿虽然是违反了广告法，但是谁也没有提出来，因为你感觉现在的结果是双赢的。如果说都能做到这种双赢，我觉得还是好的现象。 但我觉得优步来到中国之后，应该能看清一个中国商业市场的现实，就是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就是你一定要，我觉得背后一定是有这个利益关系的。 哎，但是优步哈，你想它本身也是一个来势汹汹啊，它去哪儿，它只要把触角伸到哪个行业，那个行业的人都吓得哆嗦。什么建筑业，它也要颠覆一下。还有你，我还有哪个行业我不记得了。总之就是优步它的野心是非常可怕的。 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非常能够理解哈，当你面对这种实力非常强劲的外敌入侵的时候，你会本能的会有这种很激烈的反应。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反击的过程当中，你那条线在哪儿？现在关键是你会发现在中国很多事儿吧，大家不会把节操把操守看得很重要的，就是那值几个钱啊，你根本就解决不了我的燃眉之急，所以全扔了吧。 我觉得这是不是企业文化问题，是社会文化问题。你就说我们说的这些专车司机，很多时候这些专车都有补贴嘛，他们干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呀，我同时在不同的平台注册，我亲身经历 是 就是那个司机是拉了我之后又让他的女朋友给他下从另外一个平台下了一个订单，像他一个车拉了两个活赚了我。 这个是违反规定的吗？ 这个不违反规定啊，这是刷单吗？不违反规定啊，我只是利用了两家 不同公司的这个空子嘛。 哦哦， 对啊、 嗯。 然后就是除了赚了我这份钱，还从两家公司拿了补贴。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这个事儿。 对， 所以你看，这是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都没什么诚信可言。其实都是人的本质就是逐利的，是吧？ 对。 所以呢，你到这儿为止，咱也能看开，它就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逐利的广告， 但是 所以你要非得那么认真也没什么必要。 怎么逐的有风度一点，这是个学问。 对对，你要明白，你两个品牌之间的竞争，你互黑也好，或者怎样也好，背后是有一大群消费者的，你侮辱的是这帮消费者，不单是一个品牌。 哎，说得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点化新闻，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范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拜 拜， 拜拜。